资治通鉴卷第210唐纪26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下。景云元年八月庚寅，往训帝暗问，重服掩制，县官驰出，白留守，群官皆逃匿。洛州长史崔日之独率众讨之。刘台侍御史李雍欲重伏于天津桥，从者已数百人，持至屯营，告之曰：“乔王得罪先帝，今无故入都，此必为乱，君等宜立功取富贵。”又告皇城使闭诸门。重伏先驱左右屯营，营中设之，始如雨下。乃环驱左掖门，欲取留守兵，见门闭，大怒，命焚之。火未及燃，左屯营兵出逼之。重伏窘迫，策马出上东，逃匿山谷。明日，留守大出兵搜捕，重伏赴曹渠溺死。日之，日用之从父兄也，以功拜东都留守。正因冒丑多虚，祭拜，书记着妇人服，逆车中，擒获被拘，鼓励不能对。张灵君神气自若，故因曰：“吾与此人举事，以其败也。”与因皆斩于东都市。初，因父来郡臣得进，郡臣诸父张易之。一之诸复为氏，为氏败，又复乔王重服，竟作族诸。严善思免死，留靖州。万计是讨诸为之功，夺暴横，长安中苦之，找病除外官，又停以护奴为万计。更至非计，立左右羽林。姚元之宋景及御史大夫毕构上言：“先朝协封官，悉以停废。”上从之。癸巳，罢协封官凡数千人。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谭贬蒲州刺史，赠苏安衡谏议大夫。九月辛未，以太子少师致仕唐修景为朔方道大总管。冬十月甲申，礼仪使姚元之宋景奏：“大行皇帝神主，应赴太庙，请迁一宗神主于东都，别立庙。”从之。以为追复天后尊号为大圣天后。丁酉，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。节度使之名字讷氏。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，亦颇异之，继而旦其英武，欲更则暗弱者立之，以久其权。朔为流言云：“太子非长，不当立。”己亥，至戒狱中外，以息服役。公主每参祀太子所为，先戒必闻于上，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， 太子身不自安。是故太子重俊曰节敏。太府少卿万年为凑尚书以为，赏罚所不佳者，则考性立事以褒贬之。故太子重俊与李多作等称兵入宫，中宗等玄武门以避之，太子聚安督兵自若，及其徒倒戈，多作等死，太子方逃窜。相使素未不守，其为祸也，胡可忍言？明日中宗语气为供奉官曰，既不与卿等相见，其为如此？今圣朝礼葬，视为节敏，臣妾获之。夫臣子之礼，过庙必下，过位必趋。汉成帝之为太子，不敢绝迟道，而重俊称兵宫内，跨马御前，无礼甚矣。若以其诸武三思父子而加之，则兴兵以诸奸臣而尊君父可也。今欲自取之，是与三思敬为逆也，又足加乎？若以其欲废为士而加之，则为士于时逆服未彰，大义未绝，苟无中宗之命而废之，是邪父废母也，庸可乎？汉立太子困于江冲之缠，发愤杀冲，虽兴兵交战，废为逼君父也，兵败而死，及其孙为天子，使得改葬，由是曰立。况重俊可视之曰节敏乎？臣恐后之乱臣贼子得引以为弊，慨悖逆之源，非所以张善担恶也，请改其事。多作等从重俊兴兵，不为无罪，陛下今诱之可也，明之为雪，亦所未安。上甚然其言，而执政以为致命已行，不为追改，但停多作等赠官而已。十一月戊申朔，以姚元之为中书令。即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，庙号中宗。朝议以为后有罪，不应复葬。追谥过英王妃赵氏，曰何思顺圣皇后，求其意，莫有知者。乃以徽衣招魂，复以遗亲，复葬定陵。仁子，侍中为安时罢为太子少保、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三品苏圭罢为少傅。贾寅追父裴炎官爵。初，裴昼先自岭南逃归，赴帐一百，袭北庭，至袭所，直获任侠，常遣客训都下士。武后之诸留人也，昼先先知之，逃奔湖中。北庭都护追获，求之以闻。使者至，留人尽死，昼先以代报未杀。继而武后下至，安抚留人，有未死者悉放还，昼先由是得归。至是求言后，独昼先在，拜詹事成。壬戌，追父王同角官爵。庚午， 许文真公苏归薨，至启父其子挺为工部侍郎，挺故辞。上使李日之谕之，日之终作不言而还，奏曰：“臣见其哀悔，不忍发言，恐其陨绝。”上乃听其终至。十二月癸未，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，以资天皇太后之福，仍欲于城西造观。谏议大夫宁元替上言以为：“新朝悖逆数人，以爱女骄盈而急祸，新城宜都以数孽易损而获权，又世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，不当广迎四冠，劳人费财。”梁武帝致败于前，先帝取灾于后，因见不远。今二公主入道，将为之置冠，不宜过为重利，取谤四方。又新朝所亲侠诸僧尚在左右，宜加秉斥，上懒而善之。患者吕兴贵以示主长安令李朝隐，朝隐系于狱，上闻之，召见朝隐，老之曰：“卿为赤县令，能如此，朕复何忧？”因欲承天门，及百官及诸州朝籍使，宣示以朝隐所为，且下至称：“宦官欲宽柔之待，必弄威权。朕览前载，每所叹息，能复朕意，实在私人，可加一阶为太中大夫，赐中上考及捐百匹。”人臣西袭范塞，掠渔阳雍奴，出卢龙塞而去。幽州都督薛讷追击之，伏克。旧制三品以上官册授，五品以上制授，六品以下敕授，皆委尚书省奏拟，文属吏部，武属兵部。尚书曰中权，侍郎曰东西权。中宗之末，必性用事，选举混淆，无复纲纪。至是以宋璟为吏部尚书，李毅、卢从苑为侍郎，皆不畏强欲，请业录爵，及者万余人，留者三权不过二千，人服其功。以姚元之为兵部尚书，陆象先、卢怀慎为侍郎，吴选易制。从苑成庆之族子，象先元方之子也。侍御史稿成倪若水奏弹国子祭酒助亲明，私谒郭山运，乱常改作，西指病君。于是左授亲明饶州刺史，山运阔州长史。侍御史杨福谈究不避权贵，权贵悔之，上曰：“应薄狡兔，须急救之，否尔必反为所事。”御史省监特亦然。苟非人主保卫之，则亦为监特所事矣。夫隋文帝之侄孙也。至河西节度、知度、营田等使，领梁、甘、肃、伊、瓜、沙、西七州。 至凉州。瑶州群蛮先赴吐蕃，设监察御史李之古请发兵击之，既降，又请筑城，列置州县，重税之。黄门侍郎徐坚以为不可，不从。之古发剑南兵筑城，因欲诛其豪杰，掠子女为奴婢。群蛮怨怒，蛮酋谤明，引吐蕃攻之古，杀之，以其师祭天。由是瑶西路绝，连年不通。安西都护张玄表侵略吐蕃北境，吐蕃虽怨而未决和亲，乃录善州都督杨举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公主汤沐邑，举奏与之。二年春正月癸丑，突厥可汗莫绰遣使请和，许之。几位以太仆卿郭元振、中书侍郎张悦并同平章事，以温王重茂为襄王，充吉州刺史，遣中郎将将兵500就防之。乙丑，追立妃刘氏曰肃明皇后，陵曰惠陵，德妃窦氏曰昭成皇后，陵曰静陵，解昭魂葬于东都城南，立庙京师，号宜坤庙。窦氏太子之母也。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真等结为朋党，欲以威太子，使其婿唐俊邀为安石至其地，安石故辞不往。上常密召安石谓曰：闻朝廷皆倾心东宫，轻宜察之。对曰：陛下安得亡国之言，此必太平之谋耳。太子有功于社稷，人民孝友，天下所知，愿陛下无惑谗言。上俱然曰：朕知之矣，请勿言。时公主在帘下窃听之，以飞羽献安石，欲收案之，乃郭元振救之，得免。公主又常盛辇，邀宰相于光范门内，逢以意至东宫，众皆失色。宋璟抗言曰：东宫有大功于天下，真宗庙社稷之主，公主奈何忽有此意？璟与姚元之密言于上曰：宋王陛下之元子，宾王高宗之长孙，太平公主交媾其间，将使东宫不安，请出宋王及宾王皆为刺史，把齐须二王左右羽林，使为左右律以侍太子。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。上曰：朕更无兄弟，为太平一妹，岂可远至东都？诸王为卿所处。乃先下至云：诸王驸马自尽无德，点进兵现任者皆改他官，请之。上谓侍臣曰：庶者言五日中当有疾兵入宫，卿等为朕备之。 张悦曰：“此必谗人欲离间东宫，愿陛下使太子监国，则流言自息矣。”姚元之曰：“张悦所言，社稷之治稷也。”上悦。二月丙子朔，以宋王承器为同州刺史，宾王守礼为宾州刺史，左羽林大将军齐王龙范为左卫律，右羽林大将军虚王龙业为右卫律，太平公主蒲州安置。丁丑，命太子监国，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，并取太子处分。殿中侍御史崔立、太子中允薛昭肃言于上曰：“协封官皆先帝所除，恩命已布。姚元之等建议，一朝尽夺之，彰先帝之过，为陛下昭怨。今众口沸腾，便于海内，恐生非常之变。”太平公主亦言之，上以为然。戊寅，至朱元协封别敕授官，先停任者，并良才续用。太平公主闻姚元之宋景之谋，大怒，以让太子。太子惧，奏元之景离间孤兄，请从己法。甲申，贬元之为深州刺史，景为楚州刺史。丙戌，宋王宾王亦请刺史之命。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罢为户部尚书，以太子少保韦安石为侍中。安石与李日之代姚宋为政，自是纲纪紊乱，复如景龙之事矣。前右帅府凯曹参军柳泽尚书以为：“协封官皆因仆妾及隐，岂出孝和之意？陛下一切处之，天下莫不称名。一旦忽尽收序，善恶不定，反复相攻，何陛下政令之不依也？”一者咸称太平公主令胡僧会犯，屈引此曹，狂误陛下，臣恐积小成大，为祸不细。上服听，则亨之孙也。左右万计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，使葛福顺等降之。三月，以宋王承器女为金山公主，许嫁突厥莫绰。夏四月甲申，宋王承器让司徒许之，以为太子宾客，以韦安石为中书令。上召群臣三品以上谓曰：“朕素怀淡泊，不以万圣为贵，乃为皇嗣，又为皇太帝，皆辞不处。今欲传位太子，何如？”群臣默对。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故辞，不许。殿中侍御史何逢尧赴太平公主，言于上曰：“陛下春秋未高，方为四海所依养，岂得惧耳？”上乃止。戊子，至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，其军旅死刑 及五品以上除寿，皆先与太子议之，然后议文。辛卯，以李日之守侍中。壬寅，赦天下。五月，太子请让位于宋王承器，不许，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，许之。庚戌，至，则天皇后父母坟仍旧为昊陵、顺陵、良治官署，太平公主为武攸暨请之也。辛酉，庚以西城为金仙公主，隆昌为玉贞公主，各为之造冠，逼夺民居甚多，用功数百万。又散骑常侍魏之谷、黄门侍郎李义见不听。壬戌，殿中见窦怀珍为御史大夫，同平章事。僧会犯是太平公主事，逼夺民产。御史大夫薛谦光与殿中侍御史慕容寻奏谈之，公主素于上，处谦光为齐州刺史。时遣使暗查时道，一者以山南所部扩远，乃分为东西道，又分陇右为河西道。六月壬午，又分天下至汴、齐、兖、魏、冀、兵、蒲、夫、荆、秦、益、绵、遂、荆、齐、通、梁、襄、阳安、闽、越、红潭24都督，各纠察所部40以下善恶，唯洛及晋畿州不立都督府。太子右庶子李景伯、舍人卢福等上言，都督专杀生之柄，权任太重，或用非其人，危害不细。今御史至卑望重，以时巡查，奸诡自尽。其后竟罢都督，但至时到暗查使而已。秋七月癸巳，追复上官昭容，谥曰惠文。乙卯，以高祖故宅哭事复生，赦天下。己巳，以右御史大夫谢婉为朔方大总管。婉考案三城戍兵，奏减10万人。庚午，以中书令韦安石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太平公主以安石不复己，故重以虚名，实去其权也。九月庚辰，以窦怀珍为侍中。怀珍每退朝，必议太平公主帝，时修金仙玉贞二冠，群臣多见。怀珍独劝成之，身自都邑。时人谓怀珍前为皇后阿遮，今为公主一司。冬十月甲辰，上谕承天门，引韦安石、郭元振、窦怀珍、李日之、张悦宣志，则以政教多缺，水旱为灾，府库一竭，寥吏日资，虽朕之薄德，亦辅佐非才。安石可左仆射、东都留守，元振可吏部尚书，怀珍可左御史大夫，日之可户部尚书，月可左丞， 并罢政事，以吏部尚书刘攸求为侍中，右散骑常侍魏之谷为左散骑常侍，太子詹氏崔实为中书侍郎，并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中书侍郎陆象先同平章事，解太平公主之志也。象先清静寡欲，言论高远，为时人所重，时私事太平公主，公主欲引以为相，时请与象先同生，公主不可，时曰然则时亦不敢当，公主乃谓之并言于上，上不欲用时，公主涕泣以请，乃从之。又补缺心涕否，上书以为自古失道破国亡家者，口说不如身逢，耳闻不如目睹，臣请以陛下所目睹者言之，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，拨乱反正，开基立极，官不虚受，财无枉费，不多造寺观而有福，不多度僧尼而无灾，天地垂佑，风雨时弱，素帛充溢，蛮夷率服，享国久长，名高万古，陛下何不取而法之？中宗皇帝陛下之兄，弃祖宗之业，殉女子之义，无能而禄者数千人，无功而封者百余家，造寺不止，废财货者数百亿，度人无穷，免租庸者数十万，所出日资，所入日寡，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，剥万人体上之衣以图土木，于是人怨神怒，众叛亲离，水旱并贞，公私俱庆，享国不永，祸及其身，陛下何不成而改之？自秦以来，水旱相继，今已霜黄，人无所食，未闻振序，而为二女造冠，用钱百余万民，陛下岂可不计当今府库之蓄积有几，中外之经费有几，而轻用百余万民以供无用之义乎？陛下足为士之家，而不去为士之恶，忍弃太宗之法，不忍弃中宗之政乎？且陛下与太子当为士用事之时，日夕忧危，切齿于群凶，今幸而除之，乃不改其所为，臣恐复有切齿于陛下者也。然则陛下又何恶于群凶而诛之？昔先帝之廉悖逆也，宗近卿为之造帝，赵履温为之弃元，单国才竭人力，帝城不暇居，元城不暇游，而身为陆墨。今之造冠重池者，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，待有宗赵之徒从而劝之，不可不察也。陛下不停私意，臣恐人之仇怨不减前朝之时，人人知其祸败而口不敢言，言则行路随之矣。韦越将燕亲荣之徒，先朝诛之，陛下赏之，岂非陛下只直言之有益于国乎？ 臣今所言亦先朝之旨也，唯陛下察之。上虽不能从，而加其切职。御史中丞何逢尧设鸿胪卿，始于突厥，水莫绰曰：“处密兼坤，闻可汗结婚于唐，皆当归附。可汗何不袭唐冠带，使诸胡知之，岂不美哉？”莫绰许诺。明日，伏头一子山，南向再拜，称臣。遣其子杨我之及国相随冯尧入朝。十一月戊寅，至京师。冯尧以奉使公，迁户部侍郎。人臣领天下百姓25入军，55免。十二月癸卯，以兴西王可汗阿史那县为昭卫实姓氏。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，问以阴阳术数，对曰：“道者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？”上曰：“理身无为则高矣，如理国何？”对曰：“国由身也，顺物自然而心无所思，则天下理矣。”上叹曰：“广成之言，无以过也。”承祯故请还山，上许之。尚书左丞卢藏用知终南山，谓承祯曰：“此中大有佳处，何必天台？”承祯曰：“以鱼观之，此乃仕宦之捷径耳。”藏用常引终南，则天时征为左拾遗，故承祯言之。